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在我国的黄河流域，有一条不起眼的河流，它发源于太行山东麓，一路向东流淌160多公里后，注入黄河的支流渭河，它的名字叫环河。几千年前，环河的水清澈丰沛，环河冲击出的这片平原也曾经十分的肥沃，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现在这里属于河南省的安阳，安阳西边耸立着太行山，地势从西向东逐渐地平缓下来，东部的这片平原就是传说当中商王朝的国都所在地。史书记载，公元前14世纪末，商代的第20位国王盘庚带领他的人民从山东的曲阜一带来到环河边，决定留在这里建设新的国都，名字叫做殷。后来人们就把环河边的这片平原叫做殷墟，意思就是商朝都城殷的废墟。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关于商的故事还是所谓的都市，都被人们认为是不可印证的传说。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下面让我们一同走进殷墟去探究一番。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在河南安阳这块世代以农耕为主业的土地上，人们过着简朴而悠闲的乡村生活。到了19世纪末期，安阳一带早已丧失了曾有的富庶，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有一个叫做小屯村的地方却注定会出现波澜，一切都源于农民在劳作时无意间挖出来的古怪的碎片。据说这些东西具有神奇的疗效，农民们把碎片卖给城里来的商人，补贴微薄的生活。在北京城的中药铺里，这些碎片被装进了药柜，取名龙骨。龙仅仅是中国人的图腾，它并不真实的存在。这些白色的易碎残片难道真的来自于神秘的龙吗？几十年里从来没有人深究过这个问题。直到19世纪的最后一年，一位传统学者王懿荣首先对此产生了疑问。 他在从药铺里买来的龙骨上发现了神秘的符号。精通古文字的王懿荣敏感地意识到，这些符号出自于自己的祖先之手，是被人们遗忘了的文字。安阳的小屯村渐渐地热闹了起来，奸诈的商人、梦想发财的盗墓贼和兴奋的学者纷纷涌到这儿，所有人的目的就是要得到那些碎片。曾经十分廉价的龙骨瞬间变得昂贵，直到1928年，这种混乱的状况才得到了遏制，传说当中的殷墟也终于迎来了第一次现代考古发掘。1936年6月12日，在殷墟的第13次发掘中，考古人员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庞大的甲骨教学，当中堆放了10000多片甲骨。这是殷墟历次科学发掘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这个甲骨教学因此被人们称之为中国最早的甲骨文档案库，是甲骨学史上的一大奇迹。在这个甲骨教学中，人们还发现了一个完整的人的骨架。考古学家推测，他可能是当年负责看管这个教学的一名官员。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考古发现则有了更多的收获。1973年，在小屯南地发现了拥有5000多片刻瓷甲骨的教学。1991年，又在殷墟花园庄村东发现了一个甲骨坑，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有刻瓷的574片，内容主要涉及祭祀、田猎、天气和疾病等等方面。在甲骨文发现之前，史书上关于商王朝的记载还是一段被质疑的历史，而现在那些久远的年代都在甲骨文中得到了印证。和古埃及人把文字写在纸草上不同，这些文字都被清晰地刻在动物的甲骨上，甲骨主要有乌龟的甲和牛的肩胛骨。从书写的角度来说，在骨头上刻字并不比在别的物体上刻字容易。商代的人们为什么要选择动物的骨头来做书写的工具呢？ 作为盛极一时的都邑，它分布着宫殿遗址、王陵遗址以及众多的居民点、墓地。历年出土的文物中，青铜器、玉器、甲骨卜辞、车马坑久负盛名。您想更详细地了解它吗？迷幻时空正在带您走进殷墟。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这些骨头的背面都有一些小孔，而且还有个灼烧过的痕迹。很显然，这和远古神秘的巫术相关。在现在中国彝族人中还流行着一种巫术，他们灼烧动物的甲骨，根据烧出的裂纹的长短和方向来判断神的谕旨。那么3000年前的人们是否也用这种方法和神灵沟通呢？当甲骨开裂，一种神秘的噗噗之声传入了人们的耳朵。在庄严的仪式上，这种声音就像是神和祖先在回答人们的问题。明天会下雨吗？王后的孩子会是一个男孩吗？月食会是不吉利的象征吗？所有疑问都在和神与祖先的对话中得到了解答。当一些事情应验了神灵的答案后，巫师就把占卜的结果刻在甲骨的正面，文字就这样被流传了下来。但是大部分甲骨文让现代人感到费解。经过100多年来中国学者艰苦不懈的努力，已经破译了2000多个文字，然而这还只是占发现文字的1/3左右。动物学家对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骼做了鉴定，他们找到的很多动物如今再也不可能看到了。那时候的殷墟也不像现在这么干燥， 而是一块雨水充足、气候温暖的乐土。在繁茂的树木和成片的沼泽中，随处可见悠闲踱步的大象和姿态优雅的丹顶鹤。根据考古资料和史书结合，考古学家推定，在公元前1318年，伟大的盘庚带领他的人民在温暖湿润的平原上建立起了一座雄伟的大都市。这是一座开敞形制的古代都城，东西长约6公里，南北宽约4公里，总面积约为24平方公里，环河穿城而过，南岸是人们生活的地方，北岸则是死者的坟场。当年宫殿宗庙区是城市当中最气派和庄严的地方，也是城市的中心，它的总面积达到了7.15公顷。在这片土地上，考古学家发现了80多座建筑基址，这些建筑群有的是商王室的宫室和寝居，有的是商王室的宗庙，还有是当年的祭坛。古建筑学家复原了当年的建筑，宫殿坐落在厚实高大的夯土台基上，房架用木柱支撑，四面的墙用夯土板柱，屋顶上盖有茅草。宫殿的造型庄重肃穆，质朴典雅，反映出了中国古代建筑所特有的审美情趣。宫殿宗庙区的北面是另外一个世界，王陵区，这里埋葬着商王的尸骨和财富。在这片11.3公顷的土地下，一共发现了13座大墓、2000多座祭祀坑和陪葬坑。13座大墓分成了东西两个区域，每一座墓的规模都极为庞大。大墓最令人吃惊的是多达225人的殉人，他们中有墓主人的亲属、侍从、御守、领班和奴隶等，按不同的身份等级森严地排列在墓主人的四周，尊者近，卑者远，而且殉葬的奴隶多是未成年的儿童。在王陵大墓的周围还发现了2000多座排列整齐的祭祀坑，他们是专门用来祭祀祖先的人祭坑。在商代贵族的眼中，奴隶和战俘并不是同等意义上的人，而只是他们的财产。人们把奴隶和战俘成批的杀害或活埋，和牛、狗、马一样，作为祭祀的礼品或者陪葬的物品。应当说，这是一个充满了血腥的时代，但也是人类文明闪烁出璀璨光芒的时代。除了成熟的文字体系外，商代人还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青铜文明，其中的一个大鼎就高达133厘米，口长79.2厘米，重达875公斤，是至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铜器鼎。1939年，一位农民在自己的农田当中发现了它。为了躲避日军的搜索，铜鼎曾经被多次转移和掩埋，因为鼎的内壁发现了铭文“司母戊”3个字，由此得名“司母戊大方鼎”。人们推测，这个鼎是一位商王为祭祀母亲而定制的。司母戊大方鼎造型庞大雄浑，但制作工艺非常精巧，纹饰精美细腻，鼎身以雷纹为底，上面刻着浮雕的龙和饕餮的纹样，是中国青铜器文化当中的瑰宝。它的铸造技术和艺术水平代表了商代青铜铸造技术的最高成就。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殷墟遗址的西部边缘发现了大规模的铸铜遗址，面积达到了3万平方米。司母戊大方鼎也许就是在这里铸造完成的。在3000多年前，一件青铜器的铸造往往需要几百个人同时工作，通过取土、拌土、铸造和加工等复杂的程序才能最终完成。 殷墟当中同时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包括礼器、乐器、兵器、生活用具等。和古埃及人不同，商朝人似乎天生就对黄金缺乏兴趣。商朝人语言中的金就是指青铜器。不过青铜器最主要的用途并不是生活用品，而是祭祀用具和兵器。当时的人们认为，只有上天和鬼神的眷顾才能够制造出这样的鬼斧神工之作，普通人是无权享用青铜器的。而青铜器成为了那个时代权势和力量的象征，一种特殊的礼仪文化造就了商代青铜文明的辉煌，也达到了中国青铜时代发展的巅峰。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继续让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殷墟之旅吧。1975年的冬天，小屯村的西北，一片高出周围农田的岗地上，农民正准备平整土地。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的工作人员得知了消息，他们出于对小屯村考古价值的考虑，决定马上对这里先进行考古钻探。果然，钻探得知耕土层下面出现了殷文化层，而且还显露出了密集的夯土房基。第二年的春天，挖掘工作正式开始，当时的发掘重点是建筑基址，考古学家郑振湘、陈志达夫妇是主要的考古人员。在清除了房基土之后，下面出现了一个长方形的坑，里面堆满了夯土。考古人员继续向下探，发现上层夯土的下面还有一层夯土，难道这竟是一座墓吗？20世纪30年代，考古人员曾经在侯家庄一带的王岭区内发掘过大墓，但是这些墓都被盗掘过，因此人们对商代王室墓的全貌了解得很少。如果这里真的有一座墓，那么将会是重大的考古发现，大家议论纷纷。但是探铲怎么都探不到底，里面究竟埋的是什么呢？工人努力让探杆继续向下伸去，终于碰到了硬底。这时在场的人谁也没有出声，人们小心翼翼地看着探铲一点点被拔出来。人们遇到了几十年来第一座没有被盗贼光顾过的宝库，不过看起来这并不是一个很壮观的墓葬，它深约8米，总面积也只有20多平方米。这样的一座墓葬能保留多少宝物呢？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当人们在挖掘墓葬的填土时，琳琅满目的遗物就不断地出现在人们面前。清理完6层遗物，已经接近地下水面，抽去浑浊的积水很快就进入了墓主人的棺室。而人们发现这里简直就是一个玉器和铜器的世界，由于数量太多，人们不得不用水桶和竹筐装了送上来。清理的最终结果让人们十分满意，一共出土不同质量的随葬品1928件，包括各种青铜器、玉器、宝石器、象牙器、骨器、棒器等。其中出土的2件成对的象牙杯造型出奇的美观，雕琢十分精致，堪称瑰宝。另外在墓中还出土了6800多枚海贝，经鉴定为货贝。而海贝生产在中国的台湾和南海一带，这说明了在当时的商朝人已经具有很强的贸易能力，商文化的影响力也已经远播到了荒凉的边疆。在所有出土的文物中，最炫目的 当然还是青铜器和玉器。468件青铜器以礼器和武器为主，礼器的规格很高，说明墓主人是商代王室的重要成员。从出土的大量兵器来看，墓主人又是一位武将。一件龙纹大铜钺是墓主人生前曾经使用过的武器，重 8.5 公斤。另外一件虎纹铜钺则重9公斤。在古代，钺并不是普通的兵器，而是军事统帅的象征。这样说来，墓主人应当是一位力大无比、英勇善战的王朝将军。那么他到底是谁呢？考古学家把目光停留在青铜器的铭文上，墓中出土有铭文的铜礼器190件，其中著有富号的铭文共109件，占了半数以上。由此可以推断，墓主人的名字很可能叫做富号。富号，一个女人的名字，难道这是真的吗？墓主人莫非是一位3000多年前的女将吗？在后来破译出来的甲骨文中，人们得知富号是商王武丁的妻子，同时也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女将军。她曾经跟丈夫一起率领大军驰骋于沙场，她的战功使她获得了同男人同样的地位，甚至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封地，而商王武丁对她的爱也超过了其他的妻子。但富号毕竟是一个女人，她也一样喜欢装扮，所以随葬品中出土了大量女性的化妆用品，有断了齿的骨质梳子，雕刻出各种精美造型的簪子，还有一些铜镜。出土的玉器中有庄重的祭祀用品，成套的礼器，但是最多的还是装饰品，一共有420多件。最为珍贵的玉器要数那些玉人了，他们让现代人第一次如此真实地面对3000年前的祖先，那个久远时代当中人们的发饰、头饰和着装，在玉人身上都得到了真切的反映。富号墓的出土成为了殷墟考古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之一，富号也因此成为了商朝王室成员当中最为现代人熟知的女性。 作为盛极一时的都邑，它分布着宫殿遗址、王陵遗址以及众多的居民点、墓地。历年出土的文物中，青铜器、玉器、甲骨卜辞、车马坑久负盛名。您想更详细地了解它吗？迷幻时空正在带您走进殷墟。 关于商朝的最后一代王纣的故事，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与所有亡国的君主一样，纣是一个嗜酒如命、荒淫无度的人。他最宠爱的妃子妲己是狐狸精的化身，是上天派来祸乱商王朝的。而商纣的故事在中国后来几千年的历史中被一再的提起，用来警告那些沉迷于享乐的君主。而在中国普通人的心目中，纣也成为了有关商朝的最深刻的记忆。不过甲骨文记载的却是另一种形象的纣。纣实际上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他花了相当大的气力去征服东方的民族，但是却忽略了西方的情况。在商的西方，一个叫做周的诸侯国正在悄悄地崛起，最终纣的军队在一次大战中惨败给了周和其他诸侯的联军，延续了500多年的商王朝灭亡了，曾经洋溢着奢靡之风的国都渐渐地被荒废和遗弃。公元前1300年，盘庚迁殷；公元前1046年，纣王亡国。殷墟一共经历了8世、12个王，历时254年。2006年7月13日，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了中国安阳殷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但是，就当殷墟成功地跨入了世界文化遗产之列后，一些问题又接踵而来。据专家统计，殷墟自20世纪初被发现以来，至少有5万余件文物因为劫掠等原因流失海外。目前海外至少有80多家博物馆、基金会、拍卖行和私人机构藏有殷墟的文物，其中日本根津美术馆收藏的三方盒，加拿大皇家博物馆收藏的刻瓷古匕首，美国芝加哥艺术研究所收藏的古尺等，都成为殷墟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象征。那些流失海外的文物成为了殷墟和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痛，这无疑也是考古界的巨大损失。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宇宙苍生，世界奇观， 千年传说，奇闻异事， 迷幻时空，机密未解谜团， 让你的耳朵享受精彩。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早上7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下午2点，传来好消息，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特别为他骄傲。谁说外地人不了解咱大北京？赶紧传个微信。嘿，哥们儿，加油！晚上9点，刷朋友圈。过年不回老家，得嘞，少不了拉到家里多吃几顿饺子呗。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虽然平凡，但是和外地同事相互支持的温暖，让我觉得就是一家人。这里是北京，这里也是他的家。